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同学们拿到了录取之后呢，出行要准备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两位相关方面的专业人士哈，一位是在路上大交通的交通事业部的负责人白英南，欢迎您白老师。 大家好，瑞丽老师好。 还有一位呢是同事哈，在路上商旅旅游事业部的负责人丁宁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瑞丽老师好。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二位呢根据这个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我们的留学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是在大家拿到了这个通知书之后，该去准备出行的，以及可能到达目的国之后交通方面在出行方面的具体的问题。那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已经拿到了不止一个 offer 啊，很多同学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在选择，那么可能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在了解了签证啊和出行啊订机票啊，那么在出发之前咱们相应的准备一般会涵盖哪些方面？ 那我先说一下吧。因为出行之前的话呢，其实大家应该是已经拿到 offer 准备做了签证了，那然后呢需要去办理出国的护照。那么有些同学呢，他可能是之前曾经旅游过，学习期之前旅游过，那么他有护照，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他出行之前他的护照有效期必须要大于半年以上了所以这一点是要先去检查的。那么如果说他已经在半年以内了，是不能出行的，或者是说在他的留学期之内他也在半年之内了也不行，所以他 留学期之内， 对，比如说他可能留学期他一个学期几个月之内已经到达了半年之内是不行的，所以必须保证他在回国之前是要半年之内的是这个时间界定的， 所以先去检查，然后 对，然后呢如果时间是不够的话呢，让他去换一个，更新一下护照，然后用新的护照号码去证件出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签证的问题。那我们让丁宁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涉及到这块的问题考虑。 首先先恭喜一下各位啊，拿到了境外的这些 offer。但是拿到了 offer 之后，我们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我们到底的签证是做哪一种类型。因为境外的签证比如说它的目的不同，对应的签证类型是很繁杂的。就单留学这一种的话，就有比如说语言签、留学签、语言加留学签等等多种不同的签证。那先要判断一下，我们此次出行的话是语言先在前期做一个考虑，还是说就直接是去留学的？然后那如果确定了比如说是留学的这个方向的话，那我们就做签证的一个准备就可以了。那对应的话拿好相应的通知书、护照、语言成绩单以及毕业证成相关的就是 offer 等信息，然后一起来备注着使馆的这个签证中心要求的资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准备资料这个环节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只需要按照标准来去执行。但是可能就在面签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希望给各位同学来提一下醒，就比如说我们在面签的过程当中，你此次出行你的一个真实的目的一定要跟面签的这个使馆来沟通清楚， 就是在面签的时候常见的同学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 比较多的。 对，首先就是一定要确认你的学生的身份，不要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考虑，虽然说勤工俭学，但是可能不要把在到了境外的一些其他状况也都跟老师说的特别的多，就直接说我就是去学习去留学就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出行的话此次的这个学校你对这个学校是否了解，然后学校的一些概况，或者是说你对于你 去这个学校未来的一些规划，其实使馆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就是他会认为你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斟酌考虑。 嗯， 然后他如果是真的觉得你就是想去这个学校，那会增加他给你的签证率，然后同时的话也要保障你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然后来支付你此次留学的这样一个费用，还有包括最后你是不是出国最后能够回来国内，对这个的话可能他们也都会在考虑在内。对对对对对。 这个咱们其实同学们可以提前打好这个副稿， 对， 做好准备。 对， 因为如果咱们现在说这个话题的话，可能同学们准备的时间还是很富裕的哈。那如果是签证它的等待周期的话，一般会有多长呢？ 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拿不到了 offer 了之后，然后根据网上的这个预约，比如说官网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然后预约好了，具体的时间多数都是要面签或者说递交资料的。然后从递交资料到最后拿到你最后的签证，护照信息，差不多是要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之内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只能做的是等待了。 其实刚才丁丁老师提示的这些点，可能是咱们同学们这个需要特别去准备的，因为在工作中哈，这个实际工作的经验，确实这些问题是比较热门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如果在签证这个基础上订机票的话，如果是自己出行以及家长陪同出行哈，在这方面也有家长问过我们，就是说那我的这个签证是我是办哪种签证呢？我是想送一下孩子。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的话，因为孩子境外的 offer， 但是实际上家长的话，此时与境外没有任何的关系与联系。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孩子跟家长的签证分开送，并且家长直接办理旅游签证。签证就可以了，因为旅游签证个人旅游的话，实际上对家长而言也是属于很宽松的，相对应提供的资料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的话直接可以在孩子送签后或者是说送签前这个时间只要错开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如果搅在一块儿反倒是 签证的难度 增加了， 是 吧？其实没有必要。 对对对对对，两个分开办理。学生的话是确实以留学的这个目的来去送的签证，但是因为境外确实是没有陪同送孩子这样子一种签证类型啊，所以我们就正常办理个人旅游签证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咱们也问一下白老师，其实在这个学生订机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哎，那我订这个机票是会不会像咱们有这个比如说火车我有学生票我有录取通知书，在咱们国内是有这样的政策哈。 对的。其实对于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只有在学生的年龄上有一些不同的价格政策，但是对于出行人的类型来讲是没有的。所以留学生呢，他如果出留学生的票，唯独能享受到的只有在行李政策上会有不同。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出行，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国际行程的，行李重量是23公斤，那么学生出行的时候可能就是40公斤，然后还有的航空公司呢，它的规定是按照件数来规定的，比如说一件行李或者两件行李，那么留学生呢，他就会更多一件，比如说他就是两件或者是3件，是这样的。 对，考虑他要出去学习了，过日子了，所以说带的东西会比较多。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书籍，可能也是比较重的，对吧？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价格上不会有什么优惠。 对，对，只有在年龄上。那么对于就是年龄的界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儿童票来讲呢是要满足12周岁，而不是说我们认为的说我16岁成年了，然后我就16岁以下我就要用儿童票，不是的，是12周岁，12周岁。 所以说这个12周岁这是一个界定，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是低龄的留学可能会有这个政策。 对。 那如果是办理机票的时候，他我们这个留学生自己他会通过哪样的方式一般会办理这个机票会比较方便，或者说大部分同学会通过怎样的平台或者是通过别的机构，哪种会更适合他们？ 其实呢，对于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学生哈，因为他是个人行为， 嗯， 所以呢学生出行他首先考虑的是优惠，然后第二他肯定要考虑的是这个航班的准时准点，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讲，他抵达目的地的机场之后， 嗯， 大部分的会有一些学校来安排接送，比如说他会统一接机，然后安排学校的时间， 对吧，对， 那么所以他要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比如说我在开学期之前的两天三天只能这几天去接，你就只能这几天出发， 嗯， 所以他日期是固定的，那么对于他的时间点，学校可能接这些学生的大巴车可能有一个固定时间，七点之后我就不接了，所以要注意到的是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目的地跟我们中国都是有时差的，所以呢一定要看好这个航班时间的选择，这也是一方面。嗯，因为航班时间呢和我们火车的时间不一样，火车基本上它晚点的话时间差不会太大，但是航班它由于天气的原因，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有可能会有延误啊，比如说您去的是纽约，那么在纽约它可能是下雨的，所以不行，也有可能是从北京到纽约的这条航线当中的上空领域，再有雷雨天气也不能飞，所以它可能受影响的因素是蛮多的，那么要考虑到这个航班的准时准点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建议学生不要卡在最后的时间，就是舍不得离开家，然后 对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 所以这种情况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这是在选择的方案上面考虑的因素，那么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话题是在哪里去买，比如说可能会说现在大家出行会去一些比如说携程呀，去哪儿呀，飞猪呀等等这些平台上去考虑采购的一个环节，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就是说从一些航空公司的官网上去购买，这个安全性也蛮好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人际关系或者是家长的人际关系比较广，刚好呢遇到了做代理的一些公司提供服务的时候，本身第一考虑客人的出行性质，他需要注意什么，提前给他一些专业的建议，买起来的时候更放心 省心一点， 对，比如说我们平时去淘宝买东西，买一样商品，那么我们直接在这个商品的官网上去购买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去思考这个我要选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不同，然后怎么去对比，但是如果我跟淘宝客服去沟通了，那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会更加清晰，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学生在出行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你非常清晰你可以从平台采购，如果不是特别清晰的话，可以最好能找到一些代理去采购，这样会比较稳妥。 那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同学们可能会关心，在不同的平台或者说我选择不同的方式购买的时候，这个哪种更优惠呢？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航空公司它单独做特价，那它只投放在官网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代理来讲确实是存在一部分航空公司的佣金，那么他们会给我们佣金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些佣金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减免，那有的时候也会找到更合适的票，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不能说就是现在能说清楚在哪儿买一定是最便宜的，只能需要学生用一些时间 对比一下， 稍微对比一下，对，是的，货比三家， 对 对。然后呢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这个机票的选择上，其实还有方案的这个选择上，其实还有一些很专业性的东西，这个是学生可能是之前考虑不到的，虽然刚才我们其实提过签证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出行，肯定是因为学生嘛，他出行肯定还要考虑价格最合适一点的，但是价格最好的方案一般来讲它可能不便利的因素会更多，比如说呢转机时间过长，转机七八个小时的，或者呢转机过夜的，隔夜转机，比如说在中转的目的地他要在外面去住宿，还有一种呢他可能比如说我们学生是在拿到了加拿大的某一个学校的邀请啊 offer 了，那么我们这边他在出方案的时候可能呢在美国转机的方案价格是最低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出了一个美国转机的方案，那你需要具备美国签美国的签证，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呢，比如说他这个到美国的第一站也要提取行李的，他转机的时间是不是够的，又还有包含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转机的这些方案的航空公司，比如说我转机方案的时候呢，它不一定两个航班是同一个航空公司的，它中间行李是不直挂的，那这个时候还要提取行李。 哎呀，我觉得对同学们来说，可能选择价格的同时会有更多的这个负担 在里面， 对更多的麻烦，还不如去平衡一下。 对， 其实不一定说价格优先， 对， 还是 第一次出行或者是没有出去过几次的同学，还是这个考虑方便啊，便利性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建议学生呢，如果你喜欢在平台去采购的话，那一定要研究透这个方案。然后呢，如果说有这种机会能够找到一些代理的话呢，那就多听一些他们的建议，然后呢，把自己的实际需求描述得更清楚一些，这样能有助于方案更专业性。是这样的。 是，在这方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相应的，比如说例子，或者是说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同学，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确实是有的，就是其实除了同学，就是学生这个出行，在我们平时的话呢，因为我们做的行业比较广，比如说有一些旅游的，有一些会展的，然后有一些企业差旅的这种的，那遇到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呢，有一些客户呢，他可能会说在网上去采购，他会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然后采购呢比较速度迅速一些，那他购买了，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比如说这张票他能不能退，能不能改，他是不清晰的。然后呢，当他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平台沟通，那么这个时候他沟通的成本非常大，非常不方便。而且呢，平台它只是平台，实际上它里面是有供应商的，那它的第三方来出这个票，那他也是不能够来决定这个票中间我能做什么决定啊，所以这个沟通的成本非常的大。那我想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出行需要到的是我去学习的，只要一切顺利就好了。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呢如果不是说特别想要便宜的，然后呢尽可能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对，其实通过这样的介绍，通过这样的比较呢，可能同学们心里都有个数。我们像家长，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可能好吧，我多花几百块钱，我让孩子这个顺顺利利的， 对， 然后尽快的，不要在路上耽误太久。 没错，其实在我之前呢，我是给一个学生出过一个他去纽约演出的这么一个票，然后呢，家长来去跟旅行社沟通的，其实是，那么但是在他沟通之前，他也在网上呢平台上去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价格，但是机票上来讲呢，它价格越低，它的退改政策越严格。所以呢，当时这个他的女儿呢，他的签证还没有出，但是这个演出时间是定死的，所以他的航班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呢，我的价格呢，就是相对来讲，肯定是要给他找一个能够退改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差价，比如说是，甚至有两三千，因为也是确实是暑期，价格比较贵。差价可能是票面的差价就两三千了。但是我的退改是灵活的，而便宜的那个票是不能退票的。那么作为家长来考虑的话，他希望他女儿是顺利出行的，他就宁可买这个贵的。会有这种情况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说到同学们开学的这个时间，一般在咱们的 也是在航空公司比较贵的时候的旺季， 在旅游也是一个旺季， 是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同学们购票的时候，他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咱们的指导，让他感觉在这个旺季出行，他一定是要花高价吗？还是说可以提前订？ 其实可以提前订的，因为他有一些学生呢，他可能对拿到某些学校的 offer 是非常有自信的，甚至是学校邀请的，那他可能呢就是会提前去办理，这是自然最好的。机票是自然你越早买，那价格是越合适的。所以呢，他可以提前的去购买，但只不过是这个签证去办理的时间，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中间要等待一个月，但是基本上这种签证是不会被拒签的，所以那他拿到 offer 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提前去出票，只要找到一张票，他的政策是灵活一点的。刚才我讲的这个政策是指我们的退改政策，因为他可能不确定学校最终的开学时间，提前出票之后，这个价格肯定是会优先便宜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不用看到这张票直接去购买。比如说我们是人工操作的嘛，人工是可以帮你去预定这张位子的，是可以帮你保留这个价格的，给你留一个时限期。那可能这个时候学生说，哎，刚好这个我的签证可能是多少号出签了，那么我的位子呢又留在他出签之后，这样的话他可以更稳妥的去买这张票。可是如果学生去平台呀，或者去官网啊去采购的时候，这张票其实是留不住的，因为你不买别人会买。 咱们是为什么可以留住？它是一种合作关系的原因吗？ 不是，是因为我们是用指令去订票的，我们是用他的名单去订这个位子的，但是所有的定位都是有一个时限的， 就是内部的系统是可以去定位子的、 嗯、 我这个系统也是航空公司出票的系统是一样的。 嗯嗯，其实我还不是特别明白、 嗯、 就是说比如说通过咱们来订票、 嗯、 因为同学还如果真的不知道学校具体的哪一天到达是最好的、 嗯、 或者是说学校是有同学这个志愿者来接我的 嗯， 嗯， 那这个时间他们一般会怎么考虑？ 您是指这个就是 比如说具体哪一天、 嗯、 对、 哦、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给学生去提供方案的时候不会卡死一个日期的、 嗯、 我们一般会定两三个日期去给他参考、 哦、 去让他对比来选择，因为学校那边肯定是学生自己去联系过、 嗯、 他应该知道大概的时间、 嗯、 对、 嗯、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之内去选择就好了。嗯， 那如果真的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或者是有什么学生的原因，或者是学校的原因，他的这个时间有所调整的话、 嗯、 那对于同学来说这张票他是可以去 退或者去改。对， 改 如果他没有出票、 嗯、 就是我们只是帮他去预留这个价格 定了、嗯、 那么他没有出票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他在改的时候我们再换个日期再帮他重新订就可以了、 嗯嗯 啊、哦， 那这个订票需要提前交多少钱呢？ 不用， 不用。 对，这个是免费服务的。 嗯，经过这样对专业人士的咨询，可能会对自己的操作会更方便了。 对，他可能会给自己留了更多便利的条件。 嗯， 对， 或者是说，在这个提前量的基础上能省下一些钱。 是的，因为确实是在暑期的，我们从这个航空公司整体运价上来看，就是它暑期的价格还是蛮高的，哪怕是最低舱的价格也要大几千。 嗯， 如果是说我们这种比如说欧美航线上啊、 嗯、 如果是说日韩航线上来讲的话、 嗯、 它也要至少5000以上的价格，还是很贵的。 哦，差这么多。 对的。 嗯， 嗯，还是很贵的。 嗯，那如果是作为家长他这一部分出行的话、 嗯、 可能有的比如说是跟着一个旅行团或者怎么样、 嗯、 有一个打包价他可能会比较优惠一点、 嗯、 是吧。像咱们这种送孩子的他有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这个还是说就得去买那个高价票？ 机票只能是实时的，他不能跟团、 嗯、 因为他是不能脱团的。 对，因为在团队上的话比如刚才您说的、 嗯、 有一个打包的价格是可以整体很便宜的、 嗯、 那种的话多数是属于团队签证，这些家长必须和所有的团队客人一起同进同出，不能脱团、 嗯、 那他根本就是没有时间来送孩子的、 嗯、 所以从签证的角度考虑，还有包括要和这些孩子一起同进同出等等原因、 嗯、 然后建议是一起来出票、 嗯、 就是签证要分开做、 嗯、 但实际上机票的话是要和孩子在一起更合适的。 嗯，而且他的航班也是一致的、 嗯、 他可以跟孩子是同一个时间出发、 嗯、 在飞机上啊包括出行之前呀、啊 嗯、 都是可以一起照顾的、 嗯、 其实我前几天也出过一张留学生的这个机票。 嗯， 然后他呢是就刚才我讲到的学生这种签证基本是不会被拒签的。 嗯， 那么他的姐姐去送他上学、 嗯、 姐姐确认被拒签了，是真的。 哦、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料的问题被拒签了。 哦、 然后我们这张机票呢，其实是当时是以为那姐姐去送，姐姐肯定是要回来的。我们是没有考虑过， 嗯、 就旅行社是没有想到说姐姐会被拒签。 哦、 结果呢，我们之前是提前就已经把这张票是出完了，价格非常的低。 嗯， 就是正他那个学生的行程是去澳大利亚的。 嗯。 出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越便宜的票价它的退改政策越严格、 嗯、 票价呢是3000多块钱，非常的便宜了已经、 嗯、 但是他姐姐拒签了，然后这张票呢、 哦、 退票费要扣掉他1500块钱、 嗯、 相当于基本没有什么可退回的了，然后没有办法、嗯、只能说家里再换一个亲戚然后再去送签，然后想办法再去陪他去走这个行程。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说学生的可以先出没有问题，但家长的最好是能等到签证出签再出，因为保不齐、 嗯、 可能你的身份比较重要呀，或者是说、 嗯、 你在海外是有产业的呀等等的这种情况、 嗯、 很容易遭到拒签的是吧。 嗯，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这个退票呀改期这个问题，其实航空公司呢有些航空公司在某些航线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 嗯、 可以凭拒签信申请退票。 哦， 这个政策非常灵活、 哦、这个人性化。 对、 嗯、 如果他在选择方案的时候、 嗯、 告诉我们这个行程的需求、 嗯、 也告诉我们了他在想提前买票、 嗯、 想买便宜的、 嗯、 可是他没有出签、 嗯、 那么我们在推荐方案的时候尽可能推荐这种可以凭拒签信申请退票的方案，比较就是能保证他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方案退票的 政策。这个是可以在航空公司订票的时候进行选择，还是说咱们会有心里有数说哪些航空公司可能有这样的政策？ 对，它不是每条航线上、 嗯、 每个航空公司都有的、 嗯、 所以我们会根据它的情况去推荐这种行程。 对，而且 听上去还真的挺操心的，我觉得咱这 非常操心，非常操心，确实是。但是他的这个政策呢，不见得是免费退票，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收手续费，但这个费用可能不同，有500、1000，甚至1500的情况，因为看他的航线是哪条航线。这条政策，我想大家可能之前是不知道的。 对，我觉得刚才通过两位老师对这个我们出行之前的这个交通的一些交通和签证方面的一些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和建议呢，我想咱们的不管是留学生朋友还是家长，可能都会听到自己可能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对大家很大的这个提示的作用，和帮助。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中嘉宾给出的建议呢，可以帮助到这个同学们和家长。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聊到这里，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留学的出行，咱们重点去看一看，如果在到达了目的地之后，这个我们去留学的这个国家在交通方面和这个出行方面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建议。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